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6集。吓死你！一，当空一箭射来，场上诸位都屏息凝神，甚至有胆小的女眷们直接捂住双眼，不敢看这一幕。大臣们心中倒是清楚，这大秦国的公主就算性子再如何骄纵狠毒，也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在名气的场子里射杀将军的女儿。可是心里清楚是一回事，眼睛所见又是一回事，他们旁观者尚且觉得心跳飞快，那沈妙又会如何呢？沈妙静静地看着他，甚至连眼睛都未曾闭上，而是认真地盯着朝他掠来的箭矢，仿佛要将这个箭矢看个清清楚楚似的。只是落在众人眼中却是他神态从容，处变不惊的稳重。箭矢咻的一声，却是轻轻巧巧的，就差那么一点点的，恰好擦着沈妙的头顶一侧而过，堪堪避开了那只红彤彤的苹果。座上的沈秋一下子松了口气，沈信和罗雪燕紧握的手稍稍放开了一些，冯安宁和罗谭拍着胸口，罗琳拿起面前的茶盏喝了一口，掩饰自己担忧的神情。全场静默无声，黄甫浩原本是笑着的，渐渐的就笑不出来了。米安公主等了一会儿，并未听到场上传来欢呼声或是对沈妙的嘲弄声，心中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他一把扯下附住眼睛的黑布条，却见对面沈妙头顶上的苹果仍旧安安稳稳的，他的箭矢就掉在不远处。而那紫衣少女发丝未乱，衣裳完好，面上一丝惊慌也无，就只是淡淡地看着他说道，公主殿下，刚才好似手滑，并未射中呢。并未射中呢，那一句话极轻极淡，却似乎含着最得意的嘲讽，火辣辣的让明安公主的脸颊烫得生疼。不过愣了刹那，明安公主就反应过来，她看着沈妙愤怒地说道， 你刚才一定是动了，是你动了，本宫从来不会失手，要不是你动，本宫怎么会射不中？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明安公主会突然发难，便是文惠帝也面露不悦说道， 公主是在说这宴上数百人都在包庇沈小姐吗？ 沈妙站得笔直，从头到尾连臂上都不曾臂上一下，虽然不知道她是装的还是真的，但若是真的，女子此等胆识也足以让天下人心折。文惠帝就算再如何忌惮沈家，终归沈家是名旗的人，他一个名气的帝王，怎么能让一个秦国的公主当着他的面胡乱污蔑沈妙呢？怕是今日他纵容了明安公主的胡闹，明日这皇帝在众臣之间的威信也就一落千丈了。明安公主心中委屈，看向黄甫浩，黄甫浩阴沉着脸看他，明安公主一个机灵，她不敢再看黄甫浩了，转而看向站在一边的瑞王，娇滴滴地问道， 瑞王殿下，方才可见清楚了，沈家小姐可有躲避？ 说这话的时候，明安公主软着嗓子，眼睛盯着瑞王，那模样看得在场众人都觉得有些赧然。瑞王勾了勾唇说道， 没有。 明安公主一愣， 瑞王殿下是说沈妙没有躲避？ 你在质疑本王的眼睛？ 瑞王反问道。他看起来风姿无限，又足以令人心折，然而声音冷下来的时候，却让人觉得寒意逼人，不敢直视。米安公主吓了一跳，却见沈妙站在对面瞧着她，微微一笑， 公主殿下愿赌服输，还是公主殿下也输不起呢？ 你放肆！ 明安公主尖叫道，猛地瞧见四下里冲她投来的愤怒目光，忽而又明白这是在明棋的场子， 冲沈庙尖叫已经是犯了众怒。他看着沈庙，忽而冷笑一声， 哼，本宫有什么输不起的？不过你也不要得意的太早，本宫射不中你就射得中吗？ 明安公主心里有气，她的不射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这把弓又是她自小用到大的弓，今日这样的蒙眼不射，明安公主在秦国已经玩过许多年，从来没有出过纰漏。她本想给沈庙一点麻烦，为了教训沈家人的无礼，在射穿苹果的同时射开沈庙的衣襟，让她失了体面是轻而易举的事儿，怎么会在关键时候射不中呢？可是众目睽睽之下，沈庙又未曾躲避，这让他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得意洋洋地提出来比试，结果到最后不仅没让沈庙没脸，自己还没射中，秦国那些公主皇子知道了便是也要笑话他的。思及此，明安公主的沈庙又多了几分厌恶和怨恨。沈庙瞧着明安公主的动作，心中微冷，前生在秦国待了五年，和这位秦国公主打了五年交道，明安公主是个什么性子，沈庙比谁都清楚。明安公主最喜欢这样戏弄她，当着大庭广众玩不射的游戏，一剑挑开她的发髻，一剑挑开她的衣襟，偶尔不小心还会擦伤她的身体。明安公主拉开弓的时候，她就知道她是打的什么主意，箭矢会从哪个角度飞来，最后会落到哪里，重复了无数次的画面，她怎么会不清楚？干脆就微微偏头，让箭矢恰好擦着她飞过。没有人会相信明安公主的话，就如同当初没有人相信沈庙的话一般，委屈、被误解、丢脸出丑，也应该让这位金尊玉贵的公主亲自享受享受。当然也不仅仅于此，沈庙拿着那只红艳艳的苹果笑道，换了我就请公主殿下将这只苹果咬在嘴里吧。全场开始还在细微的议论说话，待听清楚沈庙说的是什么话的时候，一瞬间鸦雀无声。明安公主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沈庙。 你说什么？ 她的声音越发尖利，因为带着惶急而显出一片难听的阴哑。沈庙笑着看她，眸中尚且还带着一点天真的清澈。公主殿下不是说这是大秦的玩法吗？射箭的人指定将苹果放在什么地方，公主殿下要将苹果放在臣女头上，臣女放了，现在公主殿下若是觉得害怕，换个人来也是可以的。沈庙大方地笑了笑，他不说这话还好，一说这话，明安公主几乎气了个人仰马翻。换个人来，岂不是说他明安公主胆小怕事，输不起，当着明齐、大梁和秦国的人丢脸丢到尽头？易佩兰倒抽一口凉气，对沈月说道， 他疯了吧，怎么敢跟明安公主对上？ 原先的校验场上，沈庙和蔡林对峙，因着沈信的官职本就不比蔡大人低，可如今对方是一国公主，沈庙也敢这般挑衅，就实在是出乎人的意料了。蔡林和蔡大人对视一眼，皆是苦笑一声，原先还以为沈庙是针对他，如今看来，沈庙连一国公主都不放在眼里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皇子席上亦是一片唏嘘，李王笑得颇有深意。 这位沈家小姐倒是记仇得很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